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边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下面呢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上个周六5月19号武汉京剧院演出的经典名剧《珠帘寨》片段，这是由京剧名家张克先生亲授的，武汉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程亮担纲主演。这个故事说的是唐时皇朝造反，程静思来到沙陀国求李克用发兵援救唐王。李克用念及当年和唐王的仇恨，不肯发兵。李克用的两个妻子力主发兵，李克用只得顺从。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《珠帘寨》选段。这一段表演呢，是展现李克用的惧内，既要在旧相知承恩官的面前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同时呢又由内而外的惧怕夫人。京剧的表现力把家国大事和家长里短串联起来，观之听之有趣。李克用的滑稽，二皇娘的泼辣，还有程静思、大太保、大皇娘的个性，都能够从这段戏当中品味出来。程亮饰演李克用，刘思秀饰演二皇娘，刘耀廷饰演程静思，赵晶晶饰演大皇娘，景忠饰演李嗣源。请听《珠帘寨》选段。 抓得好，压死我心出宝，是财宝，双手能打火。 天气小，一个倒比那一个高，打怕那黄巢兵来而到，故与他将对枪来 皇什么、 啊、二位皇娘要见， 对他们去世有长安的国也可在此，稍事退帐再见、啊、 是是是， 阿贤弟请， 千岁请， 启禀二位皇娘，父王言道既有长安国也可在此，稍事退帐再见。 这姐姐咱们俩来的不是时暂且回避吧，如此姐姐请， 贤妹请。 百万春林无忧心， 太保 在 对你父王 王二位皇。 有皇什么？ 二位皇娘二次要见 啊。方才言过，有长安的贵客在此，稍事退帐再见。 是他们言道，今儿个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，他们那是见定了。 啊，特意的啰嗦了。 有请。 说吧。 梁国 门。对，两个，你敢吗？快点。 梁国门发兵呢。 嘿呦，他这是跟我要菜呀。 啊，贤弟，你我饮酒可曾要过菜呀？ 不曾要过，不曾要过，不曾要 过。 做什么？ 你再敢给我说这三个不发兵， 这三个， 三个，说吧，快点说呀。 这三个， 啊，千岁，少吃一个吧。 贤弟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，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。 三个，说吧，说呀。 这三个嘛，这三个， 不， 哎，你回来，我们都没听见，你说清楚点。 这三个嘛， 说吧， 我 说呀， 我找的不发兵的， 气死我了。 什么？ 好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程亮、刘思秀、刘耀廷、赵晶晶、景钟主演的京剧《珠帘寨》片段，是由武汉京剧院演出的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武汉京剧院的老艺术家、元老级人物关正明、陈瑶华主演的京剧《武家坡》片段。让您听到的是武汉京剧院的元老关正明先生、陈瑶华女士主演的京剧《武家坡》片段。戏迷乐就先到这儿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戏迷乐，咱们再见。 我们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。爱我的爸，疼我的妈妈，说了那么多你们比妈妈不是要反抗就是要离开我不满的地方。读读读读读老书想读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抵御我这快要发芽年终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。 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《风雪夜归人》，5月29至6月9日，张秋歌、余少群、程丽莎，众星联袂深情回归。订票6655000。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众星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，时间自由，行程增密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众星旅游一家一团。欢迎致电10009898，或登录众星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，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。 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，免收。